接了您的电话，我们就在这里等您呢。 啊，你好， 有一个重大的任务要交给你们。 重大任务？ 是的，我要说的是一个保密的重点军工项目，523项目。 523项目？ 嗯，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，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的任务。 毛主席？周总理？ 嗯，美越两国正在打仗，越南战场上美国和越南双方部队的非战斗减员比战斗减员还多，就是因为疟疾。我国的广大军民也长期受到疟疾的危害，党中央毛主席命令我们一定要尽快研制出对抗疟疾的新药。 那现在进展怎么样？ 是啊， 啊，这就是我今天来找你们的目的啊。523项目启动已经两年了，中药抗疟做了好多工作，方子是拿了不少，很多是大复方，这么多药怎么办？哪个方子好？什么起主要作用？我们经验少，办法少，所以希望你们中药研究所能参加进来。 这个政治任务非常光荣，可是现在我们整个中医药研究所的科研工作全都停了，都在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。 是啊， 很多专家都下放到农村改造了，这没什么合适的人呢。 是啊， 是是是，这种情况我也能理解，可是两年过去了，全国从事疟疾药物研制生产现场防治工作的37个单位到目前都没有取得理想的成果 啊！ 哎呀，我们也是实在没办法了，着急呀！你们二位是中药所的负责人，这可是一项艰巨的政治任务啊！嗯， 哎，张主任，我明白，我们一定克服困难，尽最大的努力。 除了那些下放的，你们所里还有没有其他人选？ 其他人选， 其他人选， 哎，我想想啊，哎，哎，人呢倒是有一个，他呀刚生完孩子，还在哺乳期呢。 哦， 那政治上可靠吗？业务水平怎么样？ 他呀，政治可靠， 对， 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大学生，哦，北京大学药学系毕业，今年呢39岁， 嗯， 助理研究员。 说39岁， 嗯， 才是初级助理研究员。哎呀，他行吗？ 哎，他这个人呢踏实肯干。哎，他呀 ,1959 年到1962年参加了西医学习中医的拓展培训。 哦， 是中药炮制经验集成这本书的主要编著者之一。你看，就是这本书。 嗯， 所以啊，他兼具中西医背景。哦，1956年他做的半边莲银柴胡生药学研究成果，已经收进了《中药志》了。嗯，我看他行。 哎，他叫什么名字？ 哦，他叫屠呦呦。 屠呦呦？ 对，他叫屠呦呦。 阿姨， 哎呦，我说屠呦呦啊，你怎么才来呀？ 张阿姨， 这托儿所的孩子到了喂奶的时间，就属你来的晚。 哎呦， 家姑娘都饿得哭了半天了。 对不起。哎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君君啊，妈妈来了，妈妈来了。哎呦，不哭不哭哦，不哭。来来来，吃奶喽，吃奶喽，君君不哭啊，妈妈抱，妈妈抱哦，不哭了啊。哎，吃奶吃奶，哎，哎呦哎呦，哎呦。哎呀，妈妈晚来了这么一会儿，你就急成这个样子了。别急别急，慢慢吃慢慢吃哦，慢慢吃。哎哎哎，细细细细细细茶，细细凉，好呀嘛

一共油印了8份，交给了523办公室，提供给参与协作的7大省市科学家借助古方开展进一步研究。1969年5月起，屠呦呦制备了50多种中药的水煎或者乙醇提取物，送军事医学科学院进行抗疟药筛选，其中大多数对疟原虫的抑制率都不到40%，包括青蒿，对疟原虫的抑制率最好的时候也只有68%，而胡椒提取物对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了84%。 哎呀，84%，哎，这可是太令人兴奋的数据了。我带着胡椒提取物和同事于亚刚、郎林福三个人一起来到了海南疟疾高发区昌江，开始做临床验证。对了， 哎， 咱们再把学会的黎族话练习一下吧。 哦，对，哎， 是临阵磨枪，不快也慌。 是， 哎，我先说一个啊。 哎，好， 内东布拉达。 哎，我知道，这个是我给你药丸的意思，对吧？ 对， 内东 布拉达。 嗯，啊，内东布拉达。 对， 哎， 内东。 哎，蛇 啊！哎，哪儿呢？ 在哪儿呢？ 啊？ 啊，那不是吗？ 哎，是那条绿的吗？啊， 对呀， 是那个。 哪儿呢？你们别吓唬我啊！ 那个不是吧？ 是。 哎，看看，哎， 我看看。哎呀，不是。 哎，不是啊， 你看嘛，不就是个软软绿绿的藤条吗？ 就是。 吓死我了！我特别怕蛇。 哎，小兰啊，你别总是一惊一乍的，好不好？ 哎，原来只知道乡下狗多 啊， 来了海南才知道，这热带橡胶林里蚊子多，蚂蟥多，蛇也多呀。 我最怕蛇了，小兰。你再这么紧张兮兮的，没见着蛇，我也让你给吓死了。 就是嘛，你手里这木棍得不断的用它，哎，敲打路边的野草， 就是嘛， 把那草里的蛇吓跑，不就完了吗？ 好了，就小心点吧啊！ 哎， 咱再把裤腿和袖口扎紧一点， 哎， 别让蚂蟥、蚊子什么的钻了进去啊！ 好嘞， 好，知道了， 吴老师， 哎，好的，嗯，敲着点， 好， 哎，吴老师， 哎， 那个患恶性疟的村民。就是那个叫阿慧女孩的爸爸， 嗯， 前天看起来病情有明显的好转啊。哎，涂老师，您说今天她应该好多了吧？ 嗯， 哎，说不定真就给治好了呢，哎，是不是？ 哎，亚刚， 哎， 你觉得呢？嗯， 我看呐，这回咱们的胡椒提取物真的是对疟原虫具有杀伤力了，毕竟这实验室数据表明有84%的抑制率。 嗯。 这是目前实验数据最高的药材了，嗯，有可能。 哎呀，但愿这回能有所突破吧。 对呀， 我觉得肯定行。 哎呀， 阿辉妈妈就是因为疟疾死的，她今年才13、14岁，还要照顾生病的爸爸，还得管两个小弟弟。 穷人的孩子，早当家呀。 那孩子真是让人心疼啊！哎，看前面那个茅草屋就到了，就是那个茅草屋。 那个 啊，对，那就是那个小女孩阿慧的家。 对。 哎，来了，给药的医生终于来了。阿弟，咱阿爸有救了，你快进去告诉阿爸。 嗯，阿爸有救了。